天，好天欢腾锣鼓响在这夜晚天地间。

日为我饿，努一脸的顺便淡淡淡淡爱们懒惰的圆满的杀死的满大爱叫是哪的呀杀大的白马银那是个大大翻别根那根穷来一无的马努把它给个不熟的马放下那小房间绝不能让它没来我们把晒干的烟叶一捆捆包着烟把它送到远方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

Yes, I love you, Kabul. Nabiya Adina Ila. Ahar Duna Lohalina Batali. Basi Wala Ulila. Ala Hitam Fishi Hitbaya Cry Basbusa. Basbusa. Basbusa. Basbusa. Basbusa. Binti Yadusa. Yadusa. Shayla Basbusa.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ت يا ن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البسبوسة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ت يا نوسة بس يا دوسة وبعيت يا نوسة حلوة البسبوسة وبعيت يا ن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وبعيت يا ن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وبعيت يا نوسةBasbusa. 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

许多，有些的男孩比较算什么，温馨又爱春风暖心窝，想爹想娘也想梦中他，其实心中最爱的还是母国。当兵也有苦，当兵也有乐，哎，这样对你说，说苦也不苦，憋着乐，哎，严肃又活泼。

泉河的清泉水，红军曾用河水煮野果，我爱满泉河的千重浪，红军在这里把敌人赶下河，万泉河 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